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正如那句没有什么诗意但却实实在在的话所说的，日月如河流。关山林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像河流那样流淌着，终日不曾停顿。在关路阳重返部队和关京阳当兵离家之后，这个大家庭有过一段时间的失落，但是很快就恢复到他原来的轨道上来了。1969年冬天的时候，161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，军队进入工厂实行再度的军事管制。革委会主任由军代表担任，从各派组织的领导人当中选举出革委会成员，同时解散了一批问题不大表现较好的走资派，结合进革委会的班子。工厂的生产开始逐步恢复，乌云属于问题不严重，过去工作中有过一些政绩，群众愿意原谅的当权者之一。所以当职工医院成立革命领导小组的时候，乌云就被解放出来，成了革命领导小组有名无权的一名成员。乌云回家之后断绝了和工厂的一切联系，关山林根本就没有告诉他差一点就成了人家枪下靶子这件事。当时关山林把乌云带上滑沙牌小轿车之后，只对他说了一句话：走，回家待着去，这个革命咱不闹了。乌云在职工医院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领导小组开会他参加，决定或不决定什么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，他只用举手就行了。平时没有人给他布置别的工作，他就自己到药房去帮忙。他是学药剂的，在充满普罗卡因和氨基比林混合味的药房里，他显得更自在一些。医院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白淑芬。乌云回工厂上班的第一天，在办公楼的楼梯口和白淑芬撞上了。他们两个人都有些发呆，都有点尴尬，或者说都在心里有了一种下意识的惊悚和发毛。白淑芬救过乌云，乌云对此感激不尽。后来白淑芬撒手不管身处困境的乌云，对此乌云也能够理解，毕竟他们俩一个是走资派，一个是造反派，水乳不相容。白淑芬没有剪乌云的头发，打乌云的耳光，冲乌云吐口水，这就足够了，就相当不错了。乌云甚至还庆幸自己当时原谅了白淑芬，帮他调动了工作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乌云在楼梯口再度见到白淑芬时，他有一种强烈的隔膜感，一种发自灵魂的战栗。他打了一个寒战，白淑芬首先从发呆中缓征过来。他热情地 从楼梯上走下来，拉住乌云的手说：哎呀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哎呦，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啊？为了结合你的事儿啊，我跟厂革委会那班人呐，吵了好几架，吵得天昏地暗，嘿，最后还是我吵赢了。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，他们要说，让他们说去，你只管抬头工作，什么也不要想。我相信你，我支持你，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，我就不信他们能把你怎么样。哎，我们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。你啊，找吴组长先谈谈工作，谈完以后呢，你到我办公室去。哎，就是你原来那间办公室，咱俩好好聊聊。说完之后，白淑芬匆匆走了，去别处布置工作去了。乌云等他走了很远，还站在那里发呆。他问一个从旁边走过的医生，吴组长的办公室在哪里？那个医生说，刚才你在跟谁说话呀？我跟白淑芬呢，怎么了？那个医生神秘莫测地笑了笑说，啊，没什么啊，随便问问。哦，吴组长啊，在三楼左手第二间挂牌子的。我说的可是吴组长，不是白组长。医生说完走掉了，留下乌云在云里，在雾里。乌云回工厂上班，关山林既没有表示出高兴，又没有表示出什么不高兴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有过两次表态，两次都阴阳怪气儿，令人无法理解。一次他说，嘿，结个什么和，不就是像吃狗肉吗？哼，吃不上新鲜的吃辣的，总是一个吃，你也愿让他吃你？另一次他说，总有一天逼上梁山，一把火烧了草场，大伙儿都落个痛快。关山林的两次谈话，乌云都没有弄懂。狗肉的比喻他不懂，梁山的比喻他也不懂。不是不懂狗肉和梁山，光这两个词他是知道的，就是不明白关山林拿这两个词儿比的是什么。他知道关山林那段时间热衷于读书，关山林找了很多书，政治的、哲学的、历史的、文艺的、军事的、自然科学的，他把那些书堆在自己的房间，堆得乱七八糟。他整天躲在房间里读那些书，读得昏天黑地，自然也就读出了很多怪名词儿和怪念头。关于读书，乌云也被关山林弄得头疼，倒不是读书本身，是读书带来的一些其他问题。关山林读书是不让人打搅的，猪妈有时候进他的房间打扫卫生，动了他那些书，他就闹。他说，你出去出去，这里不用扫，我不打扫。猪妈被撵出来，很生气地对乌云说，哎，休息就休息，休息就好好休息，安心休息，又不让他教书，他把那么多书弄到房间里，脚都下不去。乌云就说，猪妈，他想读书，你就让他读，房间不打扫，脏一点不要紧。哎呦，怎么是脏一点儿？是脏得没有王法啦。他不爱洗脚，又不肯换衬衣，被窝里子得两天一换，再加上这一屋子的书，这是脏一点儿的事儿嘛。乌云 拿认真较劲的猪妈没什么办法，就说：“好了，猪妈，洗脚和换衬衣的事儿我来办。他那个房间，你要是打扫，就趁他出门时间打扫；他在家的时候，你就不进去，就当没他那个房间，好不好？”吃了晚饭后，乌云叫关山林洗脚，关山林不洗。乌云叫李布端一盆水到关山林的房间里去。关山林发火说：“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又没有行军打仗，洗什么脚，乱弹琴。”李布把水端了出来，乌云对猪妈说：“猪妈，你不要生气，他不洗，我洗，反正这盆水不会浪费。”猪妈看了乌云一眼，我生什么气呀、啊？我一个当保姆的，主人爱怎么都不该我来说，我也没有说的资格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他手掌当到那么大，却总跟人拧着来，未必做大事的都得拧着来吧？我看毛主席就很和蔼嘛。李布在一边说：“哎，猪妈，谁说手掌不和蔼？首长也和蔼，首长高兴的时候还跟我下象棋呢。”“切，别提你们下象棋的事好不好？你们不下棋的时候啊，家里安静的像座庙，你们一下棋又喊又叫，好像屋里生出一支军队似的，吵死人了。” 李布说：“ 首长说了，象棋就是战场，下棋就是打仗。楚河为界，两军相争，冲锋的时候就得喊叫，不喊不叫，那像什么战场的样子啊？”“ 哦，就算你说的有理， 那他为什么不洗脚，不换衬衣？”“ 哎，谁说首长不洗脚，不换衬衣了？倒是也洗，也换，嘿，就跟过节似的。”“ 猪妈，这你就不懂了，军人呢，就拿这当过节。你想啊，行军打仗后烫个脚，打了胜仗后洗澡换血衣，不是过节又是什么？ 你这么说，你不也是个当兵的吗？你怎么就天天洗脚，隔天往澡堂子里冲呢？” 李布听了猪妈这句话，一下子就灰心丧气了。他说：“ 哼，我倒是恨不得那样，可我生不逢时，既捞不着军刑，又捞不着仗打，我连不洗脚不换衬衣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说这话我还抱屈呢。” 乌云见他们一老一小争个没完，就在一旁说：“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就别再争了，这事儿啊，咱们到此为止。” 猪妈说：“ 别到此为止，我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包老官呐能天天洗脚。哎，李布，你不是说下棋就跟打仗一样吗？既然是打仗啊，你呀就多输几盘给你首长。”“ 干嘛让我输啊？”“ 你输了棋，你首长就打了胜仗，你首长打了胜仗还不该洗脚换衬衣过节呀？”“ 凭什么？哦，就为了首长的臭脚丫子，我就该输棋给他？我不干。”“ 你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的首长啊？你们下棋的人怎么说啊？叫做那个啊，丢车保帅嘛。你要能让你首长洗脚，我让你们啊天天在屋子里喊个痛快。你想得美！要我自己承认输，就是让我投降。别说首长那不答应，我自己首先第一个不答应。”“ 哎呀，你这个小王八犊子，你也这么犟？好好好，不洗算了。你们都不洗才好呢，你们都不洗，我拿节约下来的水养鱼喂猫。” 正闹着，关山林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了。关山林手里拿着一本《三国志》，“ 你们闹什么呀？什么养鱼啊？什么喂猫的？ 猪妈和李布一看到关山林，立刻都蔫了，什么话也不说，轻手轻脚地走掉了。关山林奇怪地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正打算回房间，他又站住了。他朝猪妈的房间大声地说： 猪妈，家里有一个上尉就够了，你别再给我养什么鱼呀猫的，把我这个家呀弄得像个动物园。 说完，他回自己的房间里去，关上门，继续看他的书去了。关山林看书看出了什么名堂，别人不得而知，只有乌云知道，那是一种化解，一种梦游。他卸了职，解甲归田了，但他不能无所作为，他即便不可能真刀真枪去干点什么，也能在想象中化解思想和体内的经历。有那些书，他在梦游中就能够干得酣畅淋漓。乌云不会阻止关山林的梦游。自从离休之后，关山林衰老得非常快，他的头发在2年之中全都白了，他似乎是在赌气，是在发狠地老下去，任何人和任何方式的阻止都会遭到他的鄙视。吴云从来不在生活习惯上对关山林做出什么要求和限制，他知道战胜他的唯一办法就是任他为所欲为，让他攀上万仞绝壁上的那块高地吧。当他发现在那个战场上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，无论是胜还是败，对他都没有什么意义。那段时间，乌云发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，偏头疼差不多隔几天就发一次，支气管哮喘一年一年的严重，一到春秋两季就犯得厉害，风湿性关节炎已经影响到心脏，他的心脏已经能听到二级杂音了，左腿胫骨摔断的地方时常骤然作痛，医生说可能是复原期刺激太过生了骨刺。冬天的时候，乌云感觉到下腹隐隐作痛，先没在意，后来在一次洗澡的时候摸到了一块肿块，到医院一检查是卵巢瘤，因为长得太大压迫了腹部附件，所以有疼痛感。这一回的检查结果连关山林都急了，关山林问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，医生说手术前没法确定。关山林对医生说：你不会把瘤子拿出来吗？你拿出来不就确定了吗？乌云悄悄地用手拉了拉关山林：你冲人家大夫发什么火？瘤子是我自己长的，又不是人家大夫让长的。 长是你长的，拿不是该他拿吗？他不拿，要他这个大夫干什么？ 手术在关山林的一再坚持下很快就做了，连瘤子带卵巢附件全部从腹腔中拿了出来，差不多有1公斤左右。术后立即做了切片化验，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瘤子是良性的，但是乌云却伤了元气，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没有恢复过来。关山林让猪妈多弄点营养品给乌云吃，猪妈弄不到。那段时间重庆的辅食供应紧张，在商店里买水果糖都限量，每人每月2两，白糖只有产妇才能够享受，凭医院证明每个产妇2斤。居民凭食品券 和工业券购买食品和生活日用品。水果是常年累月看不到的。猪妈急得直跳脚，关山林反而不急。他去捉了一窝小鸡来养，说小鸡长大了可以杀了煨汤给乌云喝。小鸡有20来只，个个绒球似的，十分可爱。关山林怕别人养不好，决定自己养。他下了命令，家里人谁都不准动那群小鸡娃。从此以后，关山林除了看书之外，又多了一件事儿，喂鸡。关山林先用碎米喂鸡，有时在碎米里掺一点剁碎的菜叶子，菜青米白，煞是好看。等小鸡长得大了些，关山林就扛着一个锄头在院子里挖蚯蚓，用蚯蚓来喂小鸡。关山林说，凡是肉食动物个都大，说不定喂出的鸡个个都赛过鹅呢。杀一只，到时候乌云一个人吃不了，湘月湘阳都可以沾点光。关山林对此信心十足，这点果然被他说中了。那些小鸡儿吃了蚯蚓，确实长得很快，吹气球似的长了起来，2个月后肥的都走不动了，完全可以杀了煨汤了。不过有一点关山林却没有想到，就是乌云没有耐心地等他。等那些鸡长到可以杀了煨汤的时候，乌云早已经拆线下地了。1971年9月13日凌晨32分，一架编号为256号的空军三叉戟飞机，在没有副驾驶员、领航员、通讯报务员和机场紧急关闭了一切通讯设施、导航设施、夜航灯的情况下，从山海关机场的夜幕中强行起飞。飞机拉上夜空后朝北边飞去。与此同时，一条命令自中央的最高层发出，关闭全国机场，所有飞机停飞，空军开动全部雷达监视256号飞机。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命令，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不停地呼叫。周恩来得到的答复是，256号飞机开着机器，但是不回答。飞机继续向北飞去，先向北，再向西，在内蒙古西部上空突然改变航向，再向北飞。凌晨1时50分，飞机穿过一段积雨云，跃出中国国境，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。凌晨2时30分左右，256号飞机突然下坠，地点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。机上8男1女，包括国防部部长林彪、林办主任叶群、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、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佩峰、256号飞机机长潘景银，全部死亡。现场勘查的情况是，飞机摔得粉碎，附近的大片野草全被烧焦了，遍地是飞机的残骸，地上有一道被右机翼擦磨出的几米长的沟痕，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。林彪等人的尸体被抛离飞机残骸10数米，横七竖八地躺在荒野里。林彪的左腿摔断了，叶群的左臂摔断了，林立国身体扭曲，表情痛苦万状，他的腰间还系着手枪，身边散落着印有他姓名、年龄的工作证。9月16日11时，距256号飞机失事大约80小时后，林彪等人的尸体 被分别装入简陋的木棺，并排埋在离出事地点约1公里外的一个无名高地的东坡。墓穴前插着小木牌，上面分别写有1号尸体、2号尸体、3号尸体，直至9号尸体的字样。9月15日夜熄灯的时候，一队全副武装的陆军乘着10轮卡车冲进了空军2教导学校，将学校里所有的空军军官都逮捕了，集体关进了5号营房。4个月前调往空军进行技侦训练的正营直军官关陆阳也被逮捕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913事件后，刚刚调进空军进行真纪训练的正营职军官关路阳也被逮捕了。当三个士兵冲进他的寝室时，他还没有睡觉。凭经验和预感，他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。他迅速地判断了一下眼前的形势。那三个兵都端着50-60冲锋枪，一个直接冲进了盥洗室，一个冲他而来，另一个守在门口。他知道凭着自己的身手，只需一秒钟，他就能把面前这个士兵解决掉，门口那个也不在话下。盥洗室里的那个对他根本构不成威胁。如果自己干得干净利索点，甚至还没有等到那个士兵从沐浴帘后面钻出来，自己就会冲出无趣。外面一片混乱，附近到处是吆喝、踢门、厮打的声音。只要他能穿过宿舍前的那片操场，从花坛边走到通讯大楼下，再从通讯大楼后面走到车库，设法点着车库旁边的那两座大油罐，趁乱弄一辆车把自己送到3号楼后面，汽车下湖，求过200公尺的湖面，登上附近生产队的田埂，他就会消失在黑夜之中了。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大。来的人都是新兵，没有什么临战能力，这个可以从他们涨得通红的脸上看出来。但是关路阳并没有动作，他站在那里看着冲他走来的那个士兵从墙上摘下他的手枪，然后冲进盥洗室里的那个士兵出来了，他们把他推出了房间。在5号楼里，关路阳先是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，3天之后他们让他换了个房间。警戒仍然很严，但是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，而是4个人被关在一起。也许他不在联合舰队和小舰队的名单上，也许他们认为他是刚从陆军调来的，总之他们对他的兴趣已经减低了很多。每天仍然要被提出去进行2次审讯，但是程序和口气已经比头3天要松懈多了。他和同房间的另外3名空军军官彼此都不做交谈，在其他的时间里，他们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，盯着天花板出神，反复地读一张过期的人民日报，或者躺在床上蒙头从早睡到晚。只有一点相同，那就是他们仍然是军人，严格地按照军人的标准作息起居，没有一个人在着装内务方面有什么变化。1个月后，一批军官被宣布撤销隔离审查，组织办学习班，也就是说他们的问题不在等级内，并且已经明朗化了，他们可以取得半自由生活了。关路阳也在这一批军官之内。关路阳是在走出5号楼的第2天， 听到有关256号飞机事件的消息。在此之前，他对这一事件一无所知。那天他被学习班负责的军官叫到办公室谈话。谈话结束之后，他离开负责军官的办公室，在走过另一间办公室的时候，他听到另外两个陆军军官的交谈。他们谈到256飞机坠毁的事，谈到国防部长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，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。他们提到了投敌叛国这个字眼。关路阳很快走过那道门，中途没有停留，但这些字眼已经深深地刻入了他的脑子。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，同时他有着一副计算机式的大脑，联系这一个多月来的种种征兆和他们提审他时的那些问题，他立刻就明白出了什么事情。一架空军价值几千万的飞机坠毁在别的国家，军队的最高统帅摔死了，他是在投奔别的国家的途中摔死的。情况就是这样，关路阳杰出的头脑里立刻出现了障碍，他们有些怪异，但图像清晰。作为一名军人，他一直要求忠实于军队的最高指挥官，以指挥官的命令为天职，以指挥官的荣耀为荣耀，他一直是这么做的，并且以此为自豪。为此，他被作为军队的优秀分子迅速地提升起来，并被送进了这个教导学校。关于这所教导学校，在军队中有着一种神秘的传说。人们普遍认为，解放军军事学院和南京高级指挥学院并非中国的西点军校，中国真正的西点军校在这里。这所在军事学院中根本没有挂名的兵种下属的教导学校，才是未来军队高级将领的摇篮。他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地在军队中挑选优秀的青年军官，把他们送到这里，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察，然后再把他们安排到军队的各个要害部门，不合格者称为中下级军官的中间，合格者则进入一份绝密名单。这份名单能够保证合格者在军队中的稳步上升，在适当的时候，合格者就会成为他所在部门的实际指挥官。这是一个对军队进行改革和终极统领的计划。这个计划经过了长久的研究、论证和修改，并且已经开始启动。但是现在，军队的统帅死了，计划的操纵者死了。好比一个设计严谨的计算机中心突然出现了故障，作为终端之一的关路阳的脑子立刻就出现了障碍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关路阳丝毫没有表现出异样，他神色平静，心态从容，一如既往。该政治学习的时候政治学习，该熄灯睡觉的时候熄灯睡觉，轮到他在学习班上念报的时候，他仍用他那中气十足的音调不温不火地念，期间不会有一次错误的停顿或误念的字儿。不过这中间又苦苦地思索，这些苦苦的思索除了关路阳，别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。到了那个星期六的时候，关路阳在晚集合后找到了学习班的负责人，向他提出了几条请求。第一条是希望准许他给家里写一封报平安的信，他有好几个月没有给家里写信了。 这一条没有被批准。学习班有规定，所有人都不得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。第二条是希望批准他每天早晨例行的锻炼，这一条仍然没有得到批准。学习班有同样的规定，任何人不得从事规定之外的活动。关鲁阳很失望，这点负责人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了。其实负责人很同情这位年轻的军人，他的素质很好，他是那种最优秀的军人，可惜他把自己搅进了这种麻烦事里来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有明确的规定，负责人真的想给他一些关照。那么关鲁阳用一种不抱任何希望的口气提出了他的最后一个请求，他说，我能不能回办公室取一些东西呢？一套马列著作，一支钢笔，学习的时候我用得着它们。负责人犹豫了一下，关于这个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他需要一些学习用品，这是合理的。负责人说，好吧，你可以去取，你确实应该加强学习。实际上有一句话我不该对你说，但是说了也无妨。你在学习班里的表现一直不错，你的问题呢也很清楚。最近正在考虑恢复一批人的工作，我想这里面应该有你一个。你不要辜负组织上的信任，你要再接再厉。负责人用一种充满希望的眼神看着关鲁阳。关鲁阳平静地点了点头说，谢谢首长的关心。然后他立正敬礼，180度后转，步子沉着有力地朝宿舍走去。关鲁阳的脑子出了毛病，关鲁阳的思维出现了混乱和障碍，不是生理上的，在生理上他没有问题，一点问题没有，他们像往常那样十分正常，没有人看出他跟平常有什么两样，甚至在他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，他的清晰和谋略都能足以证明这一点。他对学习班的负责军官提出那些请求，实际上只有最后那一条才是他真正需要的，前面的两条他知道他们不可能被允许。关鲁阳只不过是拿他们做一种试探，一种掩护，一种屏障，他是要对方事先在心理上欠他的情，以便答应他最后一条。他果然奏效了，但是这不说明他一点问题没有，恰恰相反，他走进了死胡同。关鲁阳是一名正统军人，他是为做一名职业军人出生的，他的素质和经历证明了这一点。军队有三种人组成，一种军人是靠着力量和技能存在的，一种军人是靠着思想和智慧存在的，剩下的一种是两者的素质皆而有之，同时还具有着信仰。这三种军人中，前两者是军队中的大多数，后一种是军队中的佼佼者，而关鲁阳就是佼佼者中的一个。关鲁阳是军人中的优秀的一员，他具有着一名军人应该具备的优秀素质，正因为这个，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，有一名新兵迅速地被提升到营级军官的位置上，同时被军队从几百万成员里挑选出来，作为军队未来的高级指挥人员进行考验和培养。可以说，如果不是出现军队内部的问题，关鲁阳在今后的日子里 仍将会迅速地提升上去，他的面前将是坦途一片。但是问题出了，问题不是出在别人身上，而是出在他自己身上，出在他的荣誉感上。关禄阳太看重了荣誉感，在荣誉感的问题上，他一向没有调和的余地。别人也有荣誉感，别人的荣誉感是生命花园中的花朵，是生命天空中的云彩，他不，他的荣誉感是生命的基础，是生命的支援。换言之，他的荣誉感就是生命，比生命还要重要。他的作为一名优秀军人的优秀品质和素质全都来源于此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他看重军队，看重自己效忠的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，他为自己作为这架庞大机器中的一员，而且是优秀的一员而骄傲。他的忠诚是不容动摇的，他的信念是不容动摇分毫的。他鄙视那种投机的、见风使舵的、献媚的行为，他坚定地认为一名军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改变自己的初衷，于是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。他把他的思维程序锁死了，他认定了他的选择，从而他认定了由这一选择决定下来的解决方式。星期天的一大早，关禄阳拿着负责人写给他的通行令走进了办公大楼。一个陆军士兵拦住了他，关禄阳把通行令交给了那个士兵看，士兵叫来自己的班长，班长正在刷牙。班长看了看便条，挥了挥手，意思是关禄阳可以进去。关禄阳上了三楼，他的办公室在顶头的一间。他走过去推开门，门没有锁，屋里乱七八糟的，一股粉尘味儿。几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纸片，文件柜大敞着，呕吐似的倾倒出一堆文件档案，这显然是搜查造成的。关禄阳迅速地朝南边那个窗户的窗帘盒上看了一眼，他发觉那里没什么异样，他放心了，他开始按计划行动。他先关上门，把门从里面别上，他走过去搬起一张桌子，那种桌子是枣木做的，四屉两柜，庞大而笨重，是军队里常见的那一种。他只轻轻一用力就把它搬了起来，他把它放到门边，用它挡住门，再搬了另一张桌子，桌面朝下，把它架在第一张桌子上面，这样门就被完全顶死了。他在做所有这些事的时候很轻松，没有弄出一点声响。接着他朝南边的那扇窗户走去，他用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站了上去。房子是老式的苏式建筑，空径足有4公尺高，但是桌子有90公分，椅子有40公分。关禄阳身高1.81米，再伸出手臂，他就完全能够够到窗帘盒上的一个角落了。他在那个角落里摸索了一会儿，取出一个纸包，他下到地面，把桌子和椅子都搬回原处，擦掉上面的鞋印，直到他认为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时候，他才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。他把办公桌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倾到一边，在桌前坐下。这时候有人在外面敲门，他听出是办公大楼门口站岗的那个士兵的声音。士兵问 哎，你完了没有？ 关鲁阳没有回答，坐在那里没动。士兵想推门进来，门是反锁着的，进不来。士兵提高声音大声地问， 哎，你在干什么？把门打开。 关鲁阳仍然没理他。士兵踹了门一脚，门很结实，顶着门的那两张军队的桌子同样很结实，士兵没有办法把它踢开。士兵朝楼梯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大喊， 班长，班长快来。 关鲁阳坐在那里，听见士兵的脚步声，奔下楼去。他打开桌上的那个油纸包，包里是一个黑色的防潮套。他把防潮套的套口撕开，从里面取出一支枪和一匣子弹。这是一支崭新的69式 7.6 毫米军用手枪，枪还没有使用过，枪体上还蒙着一层薄薄的保护油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棉布手绢，开始擦拭那支枪。这种手枪有61种通用零件，15种专业零件，3种改制零件，全部拆卸开来擦拭十分麻烦。但是关鲁阳是老手，他知道怎么对付他们，他干得从容不迫。这时候楼梯上传过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脚步声直奔三楼尽头这间办公室而来。从脚步声中他分辨出至少有四个人，他们急促地敲门，命令他把门打开。关鲁阳没理他们，他开始迅速地将拆卸开的枪装起来，炮筒、螺纹枪管、附近黄导杆和缓冲器、套筒座、铰链锁和弹匣。他们开始撞门，用脚、用肩膀，还用枪托。又有几个人朝走廊这边奔来，他听到有人在喊，上天窗。关鲁阳已经将那只69式重新装好了，现在他就握在他的手掌之中。枪显得有点小巧，沉甸甸的，让人感到一种磁力。关鲁阳拉动了一下枪栓，抠动了扳机，他听出撞针激发的声音很正常。门被剧烈的撞击着，这回他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式，几个人同时用肩膀冲击门，这种办法很奏效。门开始发出艰难的呻唤声，顶着门的桌子也开始摇动。关鲁阳没有回头，从油包里拿出那匣子弹，子弹一共6发，浅黄座深黄头，是那种钢套的巴拉贝鲁姆手枪子弹。关鲁阳很满意这种子弹，这种子弹穿透力足，同时又不含特种弹药，产生的永久性弹道远小于 5.56 口径与 7.62 口径的步枪弹，击中目标后前后创口都能保持得很秀气，没有太大的反作力。他听到头顶上什么地方传来轻微的响动，他没有分散注意力，他把那6发子弹从弹匣里退出来倒在桌子上，他们像六个孪生兄弟似的精巧地躺在那里。他机敏地抬起头，同时把手中的空枪迅速地举起来，对准了天花板。天窗揭开了，一个士兵的头从那里探出来，又飞快地缩了回去，接着天花板上传来笨重的跌倒的声音。关鲁阳收回伸出的手臂，现在他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他将一发子弹装进了空弹匣， 把弹匣装入弹仓，拉枪顶上火，然后他抬起手臂，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。在这一瞬间，他想到了一件事，这使他始终平静如常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遗憾的神色。他想到的是，可惜他没有机会和另一位军人掰手腕了。这个念头如白驹过隙，一刹那就消失了。天花板的某一处被踩穿了，掉下一条穿着军用大头皮鞋的腿来。门在这个时候被猛力撞开了，门扇和桌子轰的一声一同倒了下来，几个士兵冲进了办公室。关路阳轻轻地扣动了扳机，枪声清脆而短促，在纷杂的响动中他几乎听不出来，因为枪口离得太近，他的头发和半截军帽全被灼糊了，那中间出现了一个蚕豆大的枪眼儿。过了一会儿，一汪鲜血从那里流淌出来，顺着他的鬓角滴答滴答地落在地板上，他的右手右臂慢慢地滑落下来，在空中荡了一下，手中的那只自动手枪仍然紧握着。关路阳坐在那里没有倒下，胸膛挺得笔直，至少当那些士兵冲到他的面前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时，关路阳还没有倒下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